零零一二三四五六七。 17:04，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说呀，目前呢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3.8， 处于基本畅通的级别。先来看一下环路方面，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有以下几条：北五环的上清桥到香白旗桥的由东向西，东二环的东直门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北向南，还有东三环的三元桥到金广桥的由北向南，西二环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的由南向北，都是车比较多的。快速路方面呢，德胜门外大街的德胜门桥到马甸桥的由南向北，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的由南向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由西向东，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的由西向东。以上的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又到周二了，周二呢是固定我们聊茶的时间到了。很多朋友都知道咱们周二聊茶，所以呢特别早的都来了，比如说小静，人家17:01就来了，还问了一问题啊，说我想问一下，在咱们节目上面分享的这几款茶，有那牛皮纸包啊，那个还用拆包存放吗？比如说像贡梅啊、特级牡丹王啊，我不开包能放几年会坏吗？还是需要换包装存放呢？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让多杰的同学给您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来，我们请出今天第一时段的嘉宾，会玩的作者，畅销书《会玩》的作者，北京社科院满学所的博士后杨元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博后杨。但是刚才这小静那个问题我回答不了啊。 你怎么当的同学啊？ 我们学的是 方向不一样， 方向不一样。 哦，研究的历史的方向也是不一样。 对，人家是专门查历史， 就他只是查是吗？ 对，光是查，我是写。 他是字典。 不是， 您 是人家是茶叶的历史，茶文化的历史。我没研修这一门啊。我研修的什么吃喝玩乐。没有喝，吃玩乐。 酒我觉得您也是在行的。 酒啊， 哎， 酒那么回事吧。主要还是就是关于喝吧就不太好。所以呢像这个听众提出的这个关于茶的问题呢，我心里就哆嗦。啊，我也想问，其实啊，我的是把那牛皮纸包打开了之后，是打开装啊，还是换包装，对不对？特别是有一些这个需要陈年的一些的这个茶，是吧？怎么存放？当然了，杜老师也送过我俩茶叶罐子，怎么用？是吧？我也不知道，我还没细问他呢。等他一会儿来了，我得好好问问他。 好， 没关系啊。这个您要不知道的，我可以先告诉你。 哦，是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呢，放在牛皮纸袋子里边没问题 啊， 因为咱们这个分享的茶叶那牛皮纸袋子呀，都是防潮的。 是 啊， 您打开看呢，里边啊有一层银色的，那其实就是防潮的一个镀膜 啊。 所以呢，您只要不打开，那里边肯定不会有任何的问题，就拿着那存就没问题。但是啊，也分什么茶，比如说像白茶、黑茶什么的没问题，您随便放。但是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们刚刚分享的绿茶， 那个您就别放了， 对， 就赶紧趁着鲜乎劲儿赶紧喝。 那是那是，哎，你陈年的老绿茶，它跟那个新茶不是一个劲儿。 哎， 你不知道现在在炒一个新概念， 我知道听说了， 对吧？ 老绿茶， 哎，对对对对对， 我听多老师说来着。 嗯， 今天这个咱们口中的多老师啊， 嗯， 因为啊，确实是因为某些问题， 嗯， 没来， 他有问题， 但是呢。嗯，正在路上 啊，对对对， 哎，正在路上。而且呢今天啊我觉得聊的这个话题特别有意思，要不怎么把博士从下午一直留到现在呢， 就扣这儿了。 哎，对，因为我们要聊的这个事儿啊，我觉得光聊茶窄了 啊， 就是您得坐这儿跟我们聊点别的，就是咱们这个刚才那小片花不就说了吗，咱们打打岔，是吧，聊聊茶，就是这意思。我觉得这岔今天要比茶有意思， 哎， 真的 哦！今天我是那岔，你们怎么打我呀？ 那我们俩是打， 因为今天咱们聊的是过去特别火的东西，就是茶 啊， 比如说过去特别火的茶，但是现在您找不着了， 或者说现在吧，渐渐的 不那么时兴了，是吧？ 过气了， 哎哎，聊聊这个，那我就想，你光聊茶就那么几样， 嗯， 对吧？反正我们也不知道 六大茶类， 一会儿杨多杰来了让他说但是你除了茶之外其他好多的东西，比如说您写的那本畅销书 啊， 会玩 会玩 里边就有好多好多的，现在可是找不着这种玩的东西了， 对啊，是 是吧，街面上您也看不着了，您是买也买不着了，您只能我说句实话，有的那影视作品里边都不一定带的，您可能影视作品您都找不着，所以只能通过文字来再现一下那时候的场景。所以咱不如一开始咱先说说原来特火的那些玩意儿也好啊，这个或者街面上的一些耍把式那些那些东西啊，你现在咱们找不着了，但那个时候你只要出去就倍儿火，而且都里三圈外三圈的挤不进去的那种， 对对 对， 对 吧？ 对， 咱先聊聊这个，一会儿等杨多杰来了咱们再说茶。 嗯， 而且今天跟大家说还要预告一下，杨多杰今天带来这茶呀，反正至少我跟维哥我们俩没听说过， 或者说 是吗， 没听说过，没喝过 啊， 对， 真没，就是第一次，第一次， 但是我相信这茶我们要说了它的关键词，秒没 啊，是吧， 真的真的，所以他没来之前关键词就不说了， 反正我们也不知道 啊，真的不知道吗？ 对，真的也不太清楚所以咱一开始呢先说说曾经的哎那些好玩的东西，特火的东西现在没有了，比如说今天下午咱聊天的时候， 对，八大怪， 你们都说了 天桥八大怪， 其中有一个是训练那 蚂蚁 啊，对对，训练蚂蚁，那是什么？我真不知道。 我简单跟你说一下 啊， 这个据说都已经失传了，但是我都是从那个书上看到的从书上看到，大概那意思就是，就拿小竹筒，小竹筒打开以后，然后这边有一铁皮鼓，嘣嘣嘣一敲，然后蚂蚁是分两队，因为它颜色不一样。因为咱们知道啊，蚂蚁比如说有黑色的，灰色的，啪分两队走了，走出来以后，哎，可整齐了，然后还可以编队啊，真的， 嚯， 就按着敲这小皮鼓当当当一敲就编队， 嚯 啊，走得特别好，而且让你一看，我天哪，训练有素，然后等到最后咚咚咚一敲 又回去了， 收队，咵又回了小胡同， 哇塞，这厉害， 据说这个失传了， 就现在练不成了已经。 哎，对对对对，而且据说就这个，去宫里都给皇上演过。据说 不是他演过，是确实演过给他最太后演过吗？ 啊，真的 啊，不是他，不是这个天桥八大怪这人演过。 啊，是是，我就是类似的这种，是吧？ 啊，对。 哦。 啊，因为但是宫里那没这复杂。 啊，没这复杂。 啊，他不是敲那小铁皮桶。 啊，对对对。 啊，对，然后出来那宫里那个是，让那个蚂蚁自然的。走成一个万寿无疆的字， 嚯！那我觉得这个比我那编队复杂。 不，你那编队那才复杂呢， 真的吗？ 啊，对对对，为什么呢？它有个原理，你那个原理我不知道，我那事儿的原理我知道， 是它专门那个字儿底下放着吃的了， 就是糖水嘛，蜜蜂蜜之类的， 对吧？ 啊，然后那个蚂蚁往那儿就去吃东西去了嘛， 明白？ 开饭了，开饭了就聚在那桌上吃饭。 就这个意思，所以他就能走成那万寿无疆那。但是你说这个我就不知道原理 是 什么。 是，据说一敲啪收队走了。 哎，你说这厉害，就是散出去容易， 还有 收回来难。 哎，这个是蚂蚁书生弄的，他师傅那个也很厉害。 什么？ 那个是训青蛙的。 嗯 啊，那个就更厉害了。 哦， 那个据说是吹哨的。 嗯，对对对， 一吹哨也类似一个罐子，啪一吹哨，大青蛙啪跳出来了。跳出来之后再吹哨，啪啪啪跳出一堆小青蛙，然后真的就跟那个一二一齐步走似的，大青蛙就带着这些小青蛙排队啊摆阵型，然后等啪再一吹哨，按照他们的大小个哒哒哒哒哒回去了。 嚯 啊，我觉得好 厉害， 多怪呀。 哦哟， 我觉得这可能就跟这个什么印度啊、斯里兰卡、啊、这些地方耍蛇、 哦就是、吹笛耍蛇那啊， 就并不是依靠那个音乐让蛇怎么样， 嗯哼， 而是本身它是依靠蛇跟这个人之间这个距离感， 哦， 感应然后起到它扭动的这个作用，并不是音乐，这蛇有什么音乐性，没这关系。 嗯， 因为这个印度的他们这个耍蛇这个咱们已经知道他那个原因了， 对， 是吧。我估计这个青蛙和蚂蚁肯定也是利用了动物某一些特点， 对 啊，就像我那书里写那个过去那个给鸟压音儿哨鸟吗，让这个鸟为什么他就学其他鸟叫其他东西的声音呢，他就是为了求偶。 嗯， 那鸟我知道啊，这个当初杨毅也给我讲过这个它这个原理， 嗯， 这个动物这个在这个交配期的时候， 嗯， 有几样这个可以显摆的吸引异性的东西。首先来说就是毛色漂亮， 啊，对，就跟孔雀似的， 对对对，那是公孔雀嘛， 啊， 是吧？ 举个 啊，对，然后这个还有呢，就是技能丰富。 哦，就类似于多才多艺呗。 对，多才多艺，你学的声音越丰富， 嗯， 它对异性的吸引力就越强。 对 啊，所以这个像咱们听叫的这些鸟， 嗯， 其实都是这个道理。 哦， 嗯， 哎，真的，一说这个，我讲一题外话 啊， 嗯。那天听那个，应该怎么说 ？IT 圈的朋友跟我讲， 哦， 但是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嗯， 就是说那个马云在给自己员工开会的时候， 嗯， 然后就说我们那儿有一个工程师， 嗯， 工程师啊，他不是有蚂蚁金服 啊， 是 是啊 对，他说我们那儿一个工程师，那个上那个某网站， 嗯， 啊，人家写个东西就相当于我择偶嘛， 嗯， 啊，就然后写得干什么呀什么的， 嗯， 当然他写的就哈，啊，相对老实一点， 嗯， 啊，我是在啊网站当那个类似于程序员 啊， 码农啊，基本上没人回信 啊。 后来他就说，你看这傻兄弟， 啊， 这不能这么写 啊，写成什么了， 教你一下，重新写 啊， 我重新写了， 啊， 说啊我在什么什么网站现在当的是区块链的工程师。 哎呦，你看这一下 瞬间几百封回信， 啊，是是是， 哇，哦，厉害了，所以后来我哎，这也是一种宣传的方式。 是，我记得当年那个《闲人马大姐》里头，说那个王大哥在社科院是传达室工作，哎，这一听这就没有什么，说是在中国社科院搞机要工作，哎，这个就不一样。 是是是 啊， 当然这个都是题外话。 嗯， 其实聊到这些好玩的东西， 嗯， 或者说过去流行， 嗯， 现在有可能不流行了， 嗯， 或者失传的。其实我有一个特别不明白，就是为什么所有原来的这些是那个把式也好啊， 嗯， 或者什么也好，它都会在天桥呢？ 啊，天桥是这样，这个过去是这个城里城外这个一个区分的地方，交界处。你像这个过去火车站在前门， 对， 那么这个很多这个找这个脚夫就在哪儿呢？天桥那一块空地儿有茶馆儿。啊，野茶馆专门，过去北京这茶馆有好多类啊。你比如说有这个大茶馆，咱们看那个这个话剧 茶馆， 这个茶馆，嗯，那属于大茶馆，去那儿闲聊天喝茶的。 嗯， 还有书茶馆， 嗯， 说评书的。 嗯， 还有就是清茶馆，清茶馆经常是什么？比如说那个过去有房屋中介，卖房， 过去也有啊， 叫拉房签的吗？ 哦， 然后这个把两家拉在一起，在茶馆写文书立字据。 嗯， 那就在这个清茶馆，还有呢，这个就是这个找工作，不同的，比如说瓦匠，我在哪个茶馆， 啊，我是比如小工，我在哪个哪茶馆，我是脚夫，在哪个哪茶馆，就到那儿去，哎，一找，那包工头到这儿一找，就是这帮人，那那边就比空地儿比较多， 也跟现在差不多， 啊， 是吧？ 啊，其实差不多， 对啊， 啊，现在就是到哪个群里喊一下 ，IT 去上帝， 嗯， 对吧？ 上 中关村 在天上是吧？ 就是这个天桥这个地方，它是这个聚集这些劳动力特别多的一个地儿。 嗯， 那么劳动力多了之后呢，白天上午干活，下午干嘛呢？ 哦， 它就又劳人流量大，它自然就有商业， 慢慢就形成的 啊。对， 哦， 它在清末的时候，就是一九零几年的时候，我看那个原来北京的那个老的掌故学家张四熙说， 嗯， 最早天桥那是一大片水域，他小时候他爸爸还带着他在那片水里划过船呢。 嚯， 哦！现在咱们就根本想象不到那有多大的水域。然后逐渐，又出现了一些这个演小戏的什么燕舞台啊、歌舞台啊。后来这些烧了之后，着了一场大火。那么在这个西岸这块就成立了很多小市场啊、小摊贩呢，啊，就逐渐形成了大市场。 嗯， 那么有这个卖小吃的。有什么镶牙的，卖旧衣服的， 嗯， 卖一些这个日用品的， 嗯， 那么逐渐又有很多杂耍厂子，有看杂技的， 嗯， 有灌胶的， 嗯， 有听相声的， 嗯， 有说评书的，有演这个各种小戏儿的， 嗯， 是吧？那个我那个会玩里专门有一个专题是专门说这个怎么逛这个天桥都有什么东西， 哦， 就是吃玩乐反正一体的这么一大片区域。 嗯， 而且呢，好多这个不是说是城里跟城外的一个交界点吗？那么很多人就是城南的这些人，农民啊，这个这些农户之类的，进城说这个去趟天桥就算来北京了。 嗯 啊，它就形成这么一个很繁华的一个地段。 对， 哦， 因为我先是还想呢，你想天桥。原来真的是有桥的， 有桥啊， 对吧？ 对， 而且它之所以叫天桥， 嗯， 那是因为 通天嘛。 当然是因为皇帝要从这上走， 哦， 皇帝祭天去， 哎， 嗯， 然后他要去天坛， 对， 嗯，必须从这儿过。但是后来这桥没了 啊，对，现在不是又恢复了吗？ 啊，是， 现在又恢复了，啊。 然后就自然而然，慢慢的，因为它有水系啊什么的， 嗯， 就很多人啊，就慢慢的在这儿形成了这么一个。 对， 因为我记得我看的是哪本书啊？然后在那里又看到了一个特别亲切的一个词儿， 嗯， 就是原来我都是小时候听老人，比如说像我姥姥、我奶奶才说的， 啊， 说在那儿就很多的那个孩子，啊，在那儿跑来跑去的兜售，一些就是所谓的日常用品，然后其中的一个就叫姨子， 啊，是， 兜售姨子， 哦， 啊，让你买， 啊，肥皂， 是啊，然后呢，一般的他兜售的方式并不是叫卖似的， 嗯， 哎，谁买姨子什么的， 啊， 不是， 塞你手里就跑， 不是，呸， 那就赔了， 就是他一般就比如说。一看下名，哎， 嗯， 可能裤子脚，或者那个上衣什么地儿有一块脏， 哦， 或者有一块那个油渍，比如说这样， 嗯， 他就在那儿拿着他的椅子在你这儿蹭， 哦， 让人蹭完了以后，就相当于哎呀，看掉了吧， 嗯， 行，来一块呗， 啊， 哦，哎，这么吧， 他是用这种方式， 提供服务式的销售， 哦，哎， 你这死孩子，我这 logo 被你擦掉了吧，哦。这个也有很多朋友啊，刚刚打开电波 啊， 这个提了个问题， 啊， 这个可能只有杨老师才能解答了。 嗯， 问了一下，这是丹丹的忧伤问的， 啊， 杨毅、杨元、杨多杰， 啊， 你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啊？ 杨氏三兄弟， 这并不是亲的啊。这个杨多杰老师是茶文化专家， 对 啊，我是这个研究历史的， 嗯， 这个 杨毅 是动物专家。 哦， 啊，动物园的，北京动物园的， 是， 嗯， 所以我们私下里开玩笑的管他们仨人就叫三羊开泰， 啊，是，还有四羊方尊， 都有啊。今天咱这第一个小时啊，第一个半个小时 啊， 第一时段，咱聊点有意思的， 嗯， 但是现在见不着的这些有趣的事儿， 嗯， 刚刚我说那蚂蚁， 嗯， 算一个， 嗯， 还有什么吗？ 我再说一个 啊， 我前两天去了趟那个咱们京北。喇叭沟门， 嗯， 喇叭沟门是什么地儿呢？是过去这个皇家的鹰首营，鹰首就是专门逮鹰的， 逮鹰的， 对，皇家，对， 就逮了这个鹰啊，他 抓兔子使， 他反正是打猎用，啊，打猎用。这过去这个，我看金树春先生说过，这个过去大宅门里头就有一种玩法叫猎戏。我上回上周五，我跟他们这喇叭宫门也说这个鹰的文化，其实你们应该多宣传宣传，对自己本身也是个宣传，因为喇叭宫门其实鹰首营就这么一个地儿。北京的这个皇家鹰，这个有大鹰小鹰，我看这个内务府奏销档里头还经常是说，这一架大鹰喂多少羊肠子，多少羊肉，这个小鹰是喂多少几两，那都不一样。 哦，吃羊肉啊？ 对。 哦。 啊，他那个皇宫里嘛，喂的还是比较好的。 嗯。 啊，包括怎么熬鹰啊，这个当然咱们现在已经不提倡这个，但是这些东西你们要知道。 嗯。 包括刚才我要说这个，过去北京特别流行的大宅门里头怎么玩这个猎戏，就是说这每到秋天的时候，这宅门带着一帮从人，哎，就到郊外去，头天晚上要露宿在郊外，埋锅造饭跟打仗似的，然后第二天呢，这个就开始逮兔子，怎么逮呢？家里起码得雇四个把式，有一个训大鹰的，一个训这个小鹰，就是鹞子的，还有一个训羊的，一个训猴的，你听着都不挨着。 是啊， 是吧？怎么玩呢？ 啊， 这个大鹰啊，先撒出去。 哦。 然后呢，大鹰是戴眼罩的，就戴一帽子。 嗯。 然后呢，把大鹰撒出去之后呢，撒小鹰。小鹰飞过去呢，把这大鹰这眼罩摘了，他的任务就完成了。然后呢，有训练这大鹰的说那边看兔子，说是一指猫。猫的口令。就是口令，其实就是兔子的意思。那大鹰就飞过去，就把那兔子就给摁在那儿，或者摔晕，或者摁在那儿。然后这猴骑着这羊过去，就把这兔子拎回来了。这叫一趟猎戏。要是我现在我跟他们说这些东西啊，现在咱们都不能不提倡，不说不提倡，就根本不能玩了。 哎，是， 因为这个猛禽都是国家二级以上的保护动物， 当然 就绝对是不能。这个触犯 过去也不是人人都能玩的， 哎，对，但是你们要把这些东西呢丰富到你这个鹰首营的这个文化里，要了解，对吧？不能光说现在好多这个一说这个沾满族的这个什么旅游景点，老说我们怎么这么皇家 啊， 他们是跟皇家有关系，但不是说你这个饮食啊一系列都是皇家的，你要了解他的这一套流程和文化是怎么回事。你们现在其实他那儿有一个得天独厚的特点在哪儿呢？就是，过去他是那儿逮鹰的，为什么呢？他那儿多，所以现在你喜欢鹰多，所以你现在喜欢这个野生动物的人可以去那儿观鹰， 哦， 对吧？ 对， 看野生动物，然后在那儿有搞一些民宿什么的等等的。你既是 对， 包括很多小孩带那儿去看野生动物，了解野生动物的知识，而且呢，增长野生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 哎，不错不错， 猴骑着羊把兔子逮了。 哎， 行，咱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接着聊啊。 哎， 你在乎的。我们看见，你渴望的，我们听见。全新一代朗逸为你开启理想生活，采用大众全新设计语言，尺寸与空间全面提升。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 5月9日至27日，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理查的姑妈》海淀剧院上演，双层海岛别墅搬进剧场，六次男扮女装惊艳呈现，乌力爆表120分钟，全场爆笑。登录开心麻花官网购票，周二半价，还享95折。想快乐看开心麻花， 一路向东是西极，农商行助力采摘恋爱鹰，400676796767，六一亲子欢乐假期，与动物宝宝亲密接触，夜探神秘恐龙山，寻找金南密林深处的精灵，来北京野生动物园吧。 爱是教育的基础，教师付出爱，同时也教会孩子把爱传递。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爱迪学校，率先垂范，构建师生相敬相爱的和谐校园。 北京爱迪国际学校，幼儿园到高中15年连续教育，11000名毕业生从爱迪走向美英澳加世界名校。爱迪国际学校咨询热线8439-0808。 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老友记》5月30至6月24日登陆地质礼堂，酷炫舞台超燃现场，黄金喜剧团队爆笑力作，脑洞大开打造摇滚天王《监狱奇遇记》，笑到直不起腰。开心麻花官网购票，周二场买一赠一，再享95折。想快乐，看开心麻花。 喜欢一种声音，是夏季微风吹动青草的声音；喜欢一种美景，是夏日雨后显现的青色彩虹。别让炎炎烈日阻挡你出行的脚步，蒙蔽你发现美的眼睛。 北京电台携手8达岭奥莱温馨提示：现在就出发，收获夏天的每一种快乐吧！8达岭奥莱周末出游好去处，万金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让您和家人享受国际级的购物体验。京藏高速陈庄出口直达8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分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三副苦薯片，三次晒毛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小山，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他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旅游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继军老师，我们介绍一下。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您好。今天呢，这北京的天这风挺大哈，而且局部地区，反正至少江湖门这边是有扬沙。 没错，因为今天的话呢，冷空气整体还是比较强，大部分地方的平均风力是4到5级，阵风呢达到了7级，石景山最大已经达到了8级。这个入夜之后啊，风力有所减小，不过呢9时点钟之前平均风力还会有4、5级，阵风能够达到6级。10点钟之后风力逐渐减小，后半夜基本上到4、5点钟基本上就没什么风了，所以气温的下降速度也将加快。预计啊，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10度上下，天气就很凉了。所以说呢，喜欢晨练的朋友，或者是出行早的朋友，一定要加点衣服。明天白天呢是晴天，没什么风了，光照也特别强，气温将快速上升。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在29度上下，中午前后呢就有点热了，而且呢光照很强，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晒。实际上来讲呢，这个北方地区的降温啊，从今天就基本上告一段落，从明天开始，这个好多地方就会达到30度左右，天气再度炎热起来。不过呢，新一股的冷空气已经做好了准备，明天就会开始影响新疆地区，随后呢还继续东移南下，影响到其他地方，所以呢短暂的炎热之后，气温还将再度的这个降低。应该说呢，从明天开始啊，明天的话呢，福建东部、黑龙江东北部、甘肃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南部，还有新疆北部，这个还有西藏的东南部都有中雨，极地呢有大雨。新疆北部、甘肃中北部，内蒙古的中东部、东北啊、华北西部和北部、黄淮呢等有4到6级的偏北风。新疆这个南疆盆地部分地区会有扬沙或者是浮尘。24号呢降水情况是这样的，陕西中部和南部、山西的南部，还有河南东部、安徽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新疆沿天山地区，还有西藏的东南部都有这个中雨，局地呢是大雨。在这个新疆北疆啊和南疆盆地 内蒙古、甘西中北部、华北北部，还有东北地区的南部、黄淮东部等有都有四到六级的偏北风。这个南疆盆地呢，部分地区还会有扬沙和浮尘。实际上来讲呢，在全国对全国而言，天气都是不错的，而且呢，气温都在回升，尤其是南方回升的比较明显，天气的闷热的程度有所加重。所以说，去南方旅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那么在北方的话呢，天气也是比较热，只是一种干热，中午前后需要防晒。主持人， 明白了，也就是早晚上天气是比较凉啊。 对， 你要多添点衣服。 中午前后呢，天气有点热，但是呢，在南方地区闷热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气温高，空气湿度大，所以说呢，防暑降温还是必须的。 明白了，谢谢刘吉军老师给我们的介绍，感谢您，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 好，再见。 好，再见。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人寻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啊，首先要提醒您注意的是，南二环的东向西陶然桥的向南的盘桥处有三车的一个追尾事故，后车一定要小心了。南二环的东向西陶然桥向南的盘桥处有一个三车的追尾事故。另外再来看一下城市路网的目前交通指数是 4.1， 处于轻度的拥堵级别。环路方面呢，北五环的仰山桥到顾家庄桥由西向东，北五环的广顺桥到顾家庄桥的由东向西，还有东二环东便门桥到建国门桥的由南向北，这都是车比较多的。快速路方面呢，德胜门外大街的德胜门桥到马甸桥的由南向北，还有建国路国贸桥到现代城西路的由西向东，还有学院路西土城路到花园北路的由南向北，以上的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 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杨元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波猴样。 另外呢，还有一个新的朋友，这就是畅销书《茶经新解》的作者， 作家。 是茶经新解，说的我自己都怀疑， 是 还是一茶一世界说的顺口。茶经新解的作者，年轻的史地文化学家，年轻的那个茶文化学者杨多杰，欢迎多杰。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 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为什么今天来的这么早呢？ 是，我先跟大家致个歉啊，你不用假象带望的，我听出来了啊，我都致歉了嘛，是不是？这个今儿来晚了啊，多亏了请我们这个杨元杨老师，还 替我半个时段的班。 嚯，那前的那个 我们聊的 问题 可好、 啊，我一个都答不出来， 真没什么问题，真的。 啊、是 有问题、 啊， 问了杨元、杨毅和杨多杰的关系吗？ 都、啊、说听着了是吧？ 三阳开泰嘛。 是是是，答的非常好，就照这么说以后 啊，这个这今天 不用您教啊， 我解释呢。你看我们这今天这出差啊，打外边回来，从那个单丛茶的产地啊，潮州、潮汕地区。应该准确说是这个汕头揭阳机场往回飞，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呢，由于天气的原因，等我再一睁眼的时候呢，我的飞机就没有在咱们北京降落，而是在济南降落了。 哎呦，多好地方 啊！是 夏雨荷呀！ 啊，是很想去大明湖看一看、 嗯、 啊。怎奈今天是周二啊，今天一定要回来跟咱们听众朋友们见面啊，所以没办法了，这飞机现在还在济南呢。 嗯、 那我呢，这个很好啊，还很机智的买了一张动车票。 嗯， 打这济南机场又奔了动车站，打这个济南西的动车站又奔了咱北京南的动车站。 哎呦， 从北京南的动车站下车，我又很果断，我就选择我是打车还是坐地铁。 后来呢？ 果断选择了公共交通， 特别 又便捷又环保又准时， 特别好吧？ 哎、建国门下车，溜达到电台， 哎， 整听见杨二杨老师说我 们、哦、溜达过来的是吧？ 那怎么过来？ 真不急呀、 啊！不，但是也得说，人多宝宝确实在机智的同时啊，也有一些舍弃。 当然，舍弃了一飞机的人呢、 啊？不，他的行李还在济南，但自己就回来了。 哦， 人当下飞机，人家那个机场人很配合我、 哦、是 让我人下来了，那飞机那东西不能现给我掏啊。 哎呦， 您那您就别顾及了，我说那我先走了。 一皮箱的单丛啊都放那儿了。 我的天，那今天咱这茶还能分享得了吗？ 应该还可以。 也还行 啊，两码事 啊。 那个是下周分享的。 哦、 哎、 那我就放心了。 是是是、啊、来吧，先把我们上一节啊，杨元杨博士后没有回答的问题咱们再来说一下。 对 对, 对, 对, 对， 有什么问题？ 哎，小花居说了，北京儿童医院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吗？ 嗯， 我要带不到一岁的宝宝，跪求推荐，谢谢。来，多杰 啊，同和居 离那儿稍微远点， 稍微远点 啊。 烤肉离他最近。 哎， 烤肉碗啊。 对 啊, 啊， 就在他的西门边上。 对 哦，还真差不多。 对吧， 西门往 南 一点， 南边啊，可以。你们知道你们等我干嘛？ 人家问的你啊。 对呀、 啊。 哦，是吗，小花居同志？ 哎，有一正经的，人家说了，咱们那儿分享的茶不都是牛皮纸袋吗？人家说能不能就拿这牛皮纸袋，我不拆开，然后我就做这个来保存茶了，能行吗？ 能行，能行。这个牛皮纸袋呢，跟咱们这个正常意义的档案袋呢还是有区别的。档案袋它也牛皮纸袋了，它 里 边 里头不一样。 对了，它里边没有这层防潮的衬。咱们现在等于外边避光里边防潮，所以说您作为家庭储藏茶叶来讲呢是没有问题的。那我的茶有很多也是搁在牛皮纸袋里，比如搅开了喝完了以后，我可能就直接用一个现在那个某宝上卖那个推丁器，特别好使，就叫推丁器，一推一个一推一个，这原来我们学校发了丁卷子用的、 哦、 啊，后来我用来这个加这个就开过口的茶特别好，就直接这么用是没问题的。 嗯，你看来不来没什么所谓，我跟我说的没什么两样吗？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哎，不，有不一样的 哦。 就咱们还是、照惯例啊，别说关键词 哦，不说关键词。 对，但是咱们得说说今天这款茶啊，恩施玉露是吧？ 嗯、是你在哪张纸上看见的呀？ 啊，爱吃猫的鱼他说的恩施玉露 啊，没说呢，这还不是啊？ 啊，不是， 哦， 反正就是今天的这款茶，嗯、因为以前没有分享， 没有分享过， 所以得跟大家说说这款茶。 可以啊， 嗯， 这都三年多了，你还没分享到这儿呢？ 啊、没有分享到这个层面上。哦，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啊，你第一次来啊，你听着，这个叫这个 谁第一次来、 啊？有新朋友啊，有新朋友是吧？怕你不适应嘛，是吧、 哎？ 我们这个是从这个正大综艺的环节、啊， 好的， 有这么一个猜一猜的环节、 哦、 啊。先说这一款茶啊，它的产地呢，不是北方是南方啊，是南方三个茶区里边哪一个呢？还是我们这个华南茶区？华南茶区具体说它是哪一个小产区呢？ 嗯， 是咱们的这个。闽茶的产区，也就是说福建茶区。那福建茶区可以产的茶的类型就比较广了。那基础茶类里边有绿的，有红的，有白的，有青的， 就没有花的。 这我说基础茶类就没有花的、 哦、 啊，往后就来了啊，往后还有我们这个在加工茶里边主产这花的是吧、 嗯、 这花茶都产。那这是其中的一类啊，这一类呢前些年曾经 享有过盛名，应该说它是个历史品种，它一直就很享有盛名。但是呢，这些年呢，躺枪了。 嗯， 哎，由于他的老乡，啊，俩人一地儿的，他老乡的这个发展，他老乡的火爆，把他给拽下去了。 哦，就白插一火了，他都下去了。 哎，对了，你给说秃噜了啊！ 反正今天分享的不是白茶， 不是白茶，嗯，是白茶一火了，给他给拽下去了。 哦， 不是不火了，而是到今天为止，你几乎是很少能见得到这款茶。为什么？一会儿我会说。但是现在在市场上很少见得到。 嗯， 哎，我这款茶也是一个算是年份茶吧。 嗯， 是几年前我们来做的。 哦。哎，那今天分享的这个茶是几年前的呀？ 2013年吗？ 哦，2013年，那五年了 ，五年了，五年前。 哦，嗯，哎，这个茶适合久存吗？ 可以久存， 可以久存， 是没问题的。其实啊，这个六大茶这里边除绿茶以外啊，都有久存的可能性啊。您包括乌龙茶啊，乌龙茶咱们看密云寿龙，嗯，咱们要跟大家分享过，那会儿跟大家就说为什么分享密云寿龙，就是告诉您一个知识点，乌龙茶是可以久存的。而且久存以后单独产生一个风味特征是没问题的。那黑茶不用说了，白茶也不用提了。那么到今天这款茶上它仍然有久存的可能性啊，是这样的。 哎，真的这两天我不知道你喝了没有， 嗯， 这两天我在喝那个鸭屎香。 哦， 哎，真的不错，真的不错。 我没有啊。 哦，有，你怎么没有？ 哦，有，忘了。 哎，真的， 啊，有， 你尝尝，真的还不错。 你别讹人。 我最近在喝那个绿的 啊，绿的， 叫什么名字我给忘了。 嗯， 就那个，叫什么名字？绿的那个，咱们分享的那个 啊，时间台茶。 哎，对对对，啊，我在尝那，因为绿的嘛，我就赶紧喝。哎，好喝 是吗？ 哎，香。 嗯，对，那个是不错。 嗯 嗯。那是那年去贵州的时候，你发现那贵州那个绿茶做的非常非常好， 哦， 而且很香。 好好好，嗯，哎，那咱们聊了这么多了，这样，多宝宝可以先歇一分钟。 好的， 咱可以考一下杨博士， 嗯， 啊，就是过去火，现在不太火的茶，嗯，就你想，你觉得是什么？ 过去火，现在不太火的， 或者说，现在，哎呀，这。老了，谁家还喝它呀？ 是那 类似这种 高沫， 高沫还是不错的。 现在 但是没那么火嘛？ 啊，是是是， 对吧？ 是是是， 过去那谁家不都预备点高沫？ 对， 现在谁家还预备高沫？ 哎，我觉得他说的还真有道理。 嗯，这本来答案就不是唯一的，啊，这是个很开放的话题， 哎， 是不是？ 哎， 您慢慢答没关系的， 哎，哦，还有呢？ 多了， 当然嘛，多呀。 哦， 哦，没事，您慢慢想。 过去还有，比如说那个。立顿红茶茶包过去特别火，就是过去90年代的时候咱们刚建茶包的， 觉得好洋气。 对对对，现在不拿它当好东西了。 那当然了， 对吧？ 当然， 嗯， 哎， 但咱们要说喝茶提不上喝茶包了 啊。对对 对， 是是 是， 对吧？ 是 这样，我问您一简单的吧。 嗯， 好吧，今天因为分享的是福建的， 嗯， 就是来自闽这边的茶， 嗯， 啊，闽呢分东西南北， 嗯， 其中有一个， 嗯， 一个地儿一个方位啊， 哦， 不怎么产茶。 哦， 您猜是哪儿？ 那我猜猜是闽东。 啊，是这样，我跟您解释一下啊。这屋里一直以来呢，他水平最次 啊。 今天你 来 了， 他高兴了 啊，他找着这比他次的了啊。这个问题在前几周呢，我们反复的跟大家聊过，这是一个讲过的题， 哦，啊。 但你没听讲啊？ 对呀， 啊。今儿你来了，行了，这算正好扣你身上了啊。 哦， 正合适， 哎，闽东、闽南、闽北， 啊， 这 都 产 茶， 就是闽西不产， 哎， 啊，因为我是怎么考虑呢？这个我还是有所考虑的， 哎呦呦， 因为什么呢？产茶的地方，它一般来说经济不是特别发达， 嗯， 因为什么呢？这个你像我为什么我猜闽东呢？沿海， 嗯， 沿海的地方呢，它相对就富裕，或者它出海，所以有可能它不产茶。我是这么考虑的，我想闽西它是内陆了，内陆它我觉得好像应该是产茶，但是我对这不了解， 嗯， 那我也是有这考虑，这想法思路应该是 对 的，对 对，这个思路 对吧？ 对对，这答案也不唯一 啊， 答案是唯一的，但是对新同学要宽容， 就是 是是。也有很多的朋友说了各自的感受啊， 好好好， 你比如说我们的老听众魏东啊，他说了，哎呀。 我平时呢为了听多杰聊茶啊，听你们三个人互怼，尽量都不在周二出差。 哦， 啊，但是今天实在是躲不开了，我现在在珠海出差，也没法听互怼了，所以呢茶也没法分享了，非常的遗憾。没关系，好好开会啊，下周咱们分享单丛啊。 嗯 啊， 你许出去了是吧？ 不，我就这么说嘛。 啊， 另外一位呢，君他说了，我也正在喝鸭屎香，哎呀，不过感觉那劲儿有点大，啊，夏天适合喝什么茶最好呢？他要，哎，鸭屎香我觉得还好吧，那可能投茶量他放的相对有点多。 那肯定是，那作为单丛茶来讲啊，投茶量一定不能太大。 嗯， 大家也都喝单丛啊，单丛呢相对来讲是一种内含物质比较丰富的，再加上它的这种工艺特征，它的耐冲泡程度和水溶性物质都是相对比较高的， 嗯， 所以它的那个投茶量啊，比一般的减半都完全可以。你比如说咱们不是说功夫好啊，咱今儿就是咱们北京人目前都用那大茶壶嘛，大个的那个200毫升到250毫升那个，以前都有一个瓷的，那个里边您投多少茶呢？说使劲搁两克茶 就铺平底儿， 哎，最多最多了，那都多，要我说一般都 1.5 克就足以。能说那么点能行吗？没问题，您放心。正常单丛茶，我就跟您说一点，就体会它这东西多有劲儿啊，或者说水溶性物质多多，能冲多少冲呢？20冲以上是没问题的，20冲一起步。 哎，真的，真的挺好。 嗯， 就你看我晚上，你看下了节目到家，吃完饭得晚上9点了。 嗯， 然后喝这鸭屎香。 嗯， 然后因为我睡觉前老得看书，所以到12点 还精神着呢。 饿呀，哎呀，真的特别饿，就喝这个。 你这肠胃也是好， 啊， 喝什么都有反应。 我这就饿嘛， 哦， 对，所以我觉得，哎，这茶还不错。 您看这个，我这冲这个鸭屎香的时候， 嗯， 我觉得我这个思路就误打误撞， 哦， 就准了。 嗯， 因为什么？单丛它相对贵一点，对吧？那我每次割的时候呢，我就不太舍得抓那么多， 哎，亲。 啊， 我发现你这个博士啊，有的时候分析的问题怎么跟小胖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哎，所以哎，我就每次喝着没觉得那么大劲儿，但而且确实浸泡， 对， 哎，真的， 啊，这个真是， 嗯， 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不知道这么有悟性。 你看看， 这很归路啊，很归路啊。 你们俩研究的方向可以对调一下 啊，是是是， 以后常来啊， 哦哦，是， 周杰呢偶尔也可以串着我们周一 啊，是是是， 哎，好。 哎，真的，那再聊回今天咱们这个过去火，现在相对差一点的 啊， 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过去都觉得我太高大上，咱不说价格，跟价格没有关系，但是现在好像提的人少了。 嗯， 你比如说像大红袍， 嗯 啊，像什么正山小种啊，那个时候在大家心目当中，哇，好茶叶， 对对对， 而且也代表是啊一个水平的一个象征。 对对， 但是现在哈，你比如说，绿茶、花茶，包括像咱们现在大家都非常接受的白茶，这些慢慢都流行起来。原来这些老牌的这些，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好茶，慢慢的好像就示威了。 哎，我哥，我想起一个， 嗯， 哎，这个确实是过去非常有名的六安茶。 嗯嗯嗯， 这个过去宫廷用六安茶， 哦， 而且是不上一定档次的。就用我看的那内务府奏效档里有，就是什么样的品级，我还给了你这个档案的， 嗯， 对吧， 嗯嗯？ 就是什么样的这个等级的这个人才有这个六安茶，不是说所有人都有。那么现在这个六安茶好像就没当年那么火，那么珍贵了。 它这茶艺一直都是，嗯，在更替。我们往大的说叫茶区在更替，就核心茶区在更替；往小的说，当然是各种品种在更替。你比如说唐代，那你从这个角度讲，最好的核心茶区就是浙江。啊，浙江茶区是好的，但其实呢，大茶区不是浙江，是四川。 嗯， 川茶是主流，是主力军啊。到宋代马上转移了，到福建，就是我们讲北元贡茶的时代，那就挪到福建。明清两代完全集中在江南，那就是江苏、安徽，再加上浙江， 嗯， 这三个地方核心的，这是明茶最大的产区。搁今儿又不是了吧？搁今儿哪是核心产区？哪是最火？ 嗯， 云南呢？ 嗯， 哎，云南又变成最火的产区了，最炙手可热的产区了。所以这东西就茶这东西，你方唱罢我登场， 嗯， 一直都是处在这么一个状态的。这不是到今天才有这现象，这咱们应该讲中国的茶的核心是变化，品饮方式也在变化， 嗯， 种类也在变化，工艺也在变化。 那当然是希望它越编越丰富、 嗯、 希望它越编越精彩、 嗯、 越编越好喝。 对，说的特别好。 嗯，这没听讲同学都这句啊。 这个我还没鼓掌呢是吧、 哎、 来我们来广告代替一下掌声。 好的、 啊、您好，中国人保财险竭诚为您服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我的车没电了， 撞到路牙爆胎了， 车没油在路上趴窝了， 我的车坏了开不走呀。 别担心，我们立刻为您安排救援服务， 365天24小时，中国人保为您提供全国范围免费无限次救援服务，拖车、搭电、更换轮胎、困境救助，车险投人保，爱车车放心开，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刚才啊，实在不忍心，小鱼儿说到底什么关键词啊？我都开车到家了，还在车上等着呢。我就私信给小鱼儿发过去了。 哎呦 啊，这个你得让人赶紧回家给孩子做饭呢， 是不是？ 哎啊，这个其他的朋友们别着急，我们坚持到18点钟，我们再说这茶怎么泡啊？这茶到底是什么呀？今天的关键词是什么呀？咱们到18点以后的那个时段，咱们再接着说啊。这个说到原来火现在不火的茶，好多朋友也跟我们分享。爱吃猫的鱼说了，说这个碧螺春啊，时时乐说了水仙，小鱼儿也说六安啊，还有这个托尼说了茉莉绣球，这些都算吗？ 算呢，听着就是有点年头火过的茶， 就我都听说过的嘛、 啊、但是真的这里有一些茶我都没喝过 啊， 真的，茉莉绣球没喝过， 就是茉莉花茶做成球状。 哦，太高级了，那我喝不到那儿去。 哦，好吧， 没见过整形、 啊。我听过，我听过。 哎、 啊、 哎， 嗯，也有人夸今天晚上咱们这个队形好。 嗯， 大齐说了，哟，真好，今天下午就听你们说这个，晚上见啊。就、嘿，晚上还真见着了，你们四个要保持这个队形啊，特好。 对，小皮鼓翘起来。 小屁股是什么意思 啊？你看， 没听过这个， 不知道啊。 不太清楚。 您史地学者，您对这肯定知道啊。 蚂蚁书生， 不太清楚。 哎、您看看， 天桥八大怪，您总是熟悉的， 啊、是 对吧 是是？ 里头不是有一驯蚂蚁的吗？ 啊 就是这个。 哎，我考你一下吧。 啊， 原来这个呀，驯蚂蚁的在皇宫里边也表演过一次， 啊、 表演过一次。蚂蚁组成的四个字儿，你猜什么字儿？ 啊，你准是上半时段说我吧？ 你猜？ 啊、那我哪知道啊？ 这是一成语。 啊，我跟你 好词儿。 慈禧太后过生日的时候， 慈禧太后过生日， 哎、 啊，那就得万寿无疆啊！ 好，提醒太明显， 是的， 是不是？ 嗯， 啊，对了，你倒告诉我这事儿。 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嘛啊，这个一会儿呢，我们会把今天分享的什么茶，以及冲泡的方法，还有它的一些特点，跟大家好好的分析一下。大家想跟我们互动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会儿见。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Hello， 中国微客，交通银行携手新京报评选卓越小微企业，整合资源为选出的优质企业提供银行、投资机构、创业导师等在内的全方位支持和金融服务。交通银行创业快贷助力创业，激励创新。活动报名时间5月10日至6月10日，查询详情请搜索文化交行或交通银行北京市分行微信公众号。

1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重新来，重新来，再来一次。再 人没默契。 不，再来一个年轻15岁的。 好的，好的。那个，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特别好。 嗯。 哎，大家好，我是波猴样。 好。哎呀，这个视频这一段要留下来了。真的，这个比做那什么面膜广告要有效果多了。 专业的， 哎呦我的天！ 哎，好好， 哎、 有 点 那个川剧变脸的意思。 哇，真的，哎、形容特别好、啊。 当然了，多杰有点累的是可以理解的、 是是是， 啊、毕竟为了赶这个时间嘛， 风尘仆仆的嘛。 是的，是的，是的， 仆仆就过来了。 来吧，啊、那个给希望分享茶的朋友说一下呗，今天这款茶。 啊，说说这茶哈。 对， 这茶是这个老品种啊，不常见，可是跟咱们之前的茶呢还有千丝万缕之联系啊。这茶就是鸿运白林，咱们今天这款茶叫鸿运白林， 是以前没有分享过， 从来没有分享过的，不得舍得分享的一款茶。为什么不舍得呢？我跟你讲这原因啊，我这人现在是有点这问题，这他们说这也是一种就好积攒呢、啊、这是一种问题。 这个是好啊， 是不是？ 对， 跟仓鼠似的，这是好啊。啊， 对， 这个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讲讲啊，这茶是这样的，就关键词你说了吗？ 没有啊。 啊，是什么呀？ 红茶 啊。对的，你得告诉我，主要是 啊，是 这个啊，对，那是怎么回事呢？这款茶我刚才我讲的都符合。首先来讲南方的，南方茶区，南方有三个茶区，北方一个茶区。它南方三个茶区里边是华南的，华南里边具体说是福建省的，福建省具体说是闽东的。那闽东具体说就是福鼎的，福鼎具体还能具体吗？能。福鼎下边还有多少个镇呢？你比如秦玉啊，你比如说点头啊，你比如说白林呐、啊，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镇，叫白林镇。 嗯， 白林镇专产一种红茶，就叫白林功夫。 哦， 这是我们非常有代表性的功夫红茶之一。 嗯。而且这个是13年的茶， 哎，13年的茶 没有分享过， 没有分享过，一点一点说啊，一点一点说。先说这红茶，在当时来讲啊，咱们其实分这么三大类，叫小种红茶、功夫红茶和红穗茶。小种红茶就以武夷的正山小种为代表，那外加上还有像外山小种啊，或者说这个有人现在也叫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小种，它就是用小种工艺，以前就只有正山小种，现在多了。功夫红茶是一大类。功夫红茶多了，你比如说川红功夫、滇红功夫、宁红功夫、祁红功夫、闽红功夫。这个闽红功夫里边还能再分，比如说白林功夫，比如说坦阳功夫， 火， 哎，都是功夫红茶。那其中这白林功夫有特点，特点在哪儿呢？它用这茶可不一样，用什么茶做？用白茶做， 白茶做的。 对了， 对呀、啊。因为你想咱们以前分享的白茶不是那边的吗？ 哦， 你懂我意思吧？所以、哦、这个料都是从这边来的、 原液是一样的， 是吧？ 那就是说福鼎市，现在是市啊，县级市，福鼎市白林镇，这个镇专产这路红茶，叫白林红茶。 嗯， 这白林红茶用什么原料呢？这原料大伙儿可熟悉，反正老听节目的您可熟悉，叫福鼎大白。嗯，福鼎大白现在是专做白茶。 嗯， 现在福鼎种两种，一种福鼎大白，一种福鼎大豪。而且原来我在节目里跟您提过，您还记得吗？福鼎大豪的种植面积远多于福鼎大白，为什么？产量好。现在福鼎大豪的产量好，这俩一个是华茶一号，一个是华茶二号。那这款茶就是福鼎大白做的，还是少见的品种。这也就是5年前。为什么我说这款茶是5年前做，现在很少有做的呢？那就是大概在2013年到2014年左右，我觉得这个福鼎白茶呀有一个腾飞，就有一个发展，就在这个时候，这两年叫炙手可热，最在这风口浪尖上的茶品种都不是普洱了，现在是白茶。你看茶博会，你看吧，大牌子都是做白茶做。那这样一做，导致一什么结果呢？就是茶青原料的上涨。这我给大伙儿原来讲过这事儿啊，我从福鼎回来以后，我又聊起来跟咱们这个，某园的这个啊，这个工作人员见面聊天说这事儿啊，老张家的这个，就是这道理。那就这白茶原料价格上涨的太高，那导致什么结果呢？不舍得做别的茶。 哦，对对对， 你做别的茶你可不舍得。你比如说 浪费了吗？ 哎，也人不叫浪费了，反正是它就随着市场走。其实你说你按工艺来做，你做什么茶都叫浪费呢？不是浪费，但是现在这个原料少，对白茶的需求量大，本地的这个茶青都做白茶，它都跟不上这个市场对白茶的需求。 嗯， 怎么会再匹出茶青来给你做这白磷功夫呢？ 嗯， 所以这个也很可惜。我几次到产地跟他们讲这个事儿，我说这个太可惜了。白磷功夫是很好的品种，是功夫红茶里边更细路的品种，那为什么不做了呢？那现在是市场为导向，人家觉得白茶好卖啊，白茶市场认知度高，当年可没白茶什么事的时候都得做白磷功夫。 嗯，哦，当年他火， 他比那火呀，当年红茶可比白茶上价啊。 还真是立顿嘛。 哎，对了，大家别觉得我庸俗， 他有一更庸俗的。 咱俩这话呀，真是你哎，我没给，没你快啊！大家不要觉得我们庸俗啊。这个，因为谈到这个市场的问题，因为在白茶、红茶也好，它都在市场的这个范畴里边，谁都要受这个市场所左右。所以有的时候我给您一分析这市场，我稍微揭露点这行业小秘密，您就能明白好多这现象。为什么会有这现象，您就理解了。包括有听众朋友问，说为什么不做白磷呢？白磷功夫了，我们原来听说过这茶，有些年不怎么见着了。 嗯， 我就给您解释，就这原因，白茶现在太火，这是原因。而且您知道，现在要福鼎大豪跟福鼎大白这两种树来讲啊，那大豪的价格还不如这大白，大白更高， 就是因为它少呗， 少， 哦， 少。原来种的大白是多的，后来为什么改大豪做？大豪产量好， 嗯， 就把大白都砍了， 嗯， 砍了种大豪。人说又怎么这样啊？那这个咱们说这农民们，说农民兄弟们，人家要以市场为导向。 对， 这个您得理解。 嗯， 在产区就要站在产区的角度说话，在市场站在市场的角度说话，在爱茶人再站在爱茶人的角度说话，这有的时候是不能完全统一的。 嗯， 这我在节目里永远跟您说的都是实话，但您互相之间都能够理解，就是这么个现象。大豪也是很好的品种，那就是说现在导致现在是什么结果呢？结果就是大豪多于大白。 嗯， 那到之前咱们原来讲那土茶您记得吗？ 嗯， 那就更凤毛麟角了，那就更少了。 嗯， 对对对。红茶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款茶是一款当地很火的功夫红茶， 当年火遍全国。 哦，真的 当年火遍全国。 哎，那我特别特别想问问，比如说包括小胖啊，包括博士啊，哎，怎么就叫功夫红茶？他刚才说了有那么多的功夫， 这不懂啊？这个 是啊， 会武说，会武说 费功夫呀。 哦，费功夫。 你想，他本来是白茶的底、底子， 哦， 对吧？人家都可以当白茶卖，他非做成红茶，这不是费功夫吗？ 但是他刚才说了有这个功夫什么茶，这个功夫什么， 对啊， 那是都是不同的功夫，是吗？ 这个就跟嵩山少林啊、峨眉武当这一个道理 啊。什么道理啊？ 每一个地儿啊，都觉得自己厉害。就是我做的这手艺厉害，我不服你，对吧？他所以就自立门派。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意思吧？ 嗯嗯，你觉得很对啊？你这是本场回答对的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问题你答对了啊，是这么回事啊？这功夫俩字，首先说怎么写，咱得写这个功呢是工人之功啊，夫是夫妻之夫 啊， 哎，是这个功夫，不是拆 说真是 啊，是不是 Chinese 功夫那个啊？不是那个。 哦 啊，不是那个 啊，那个 Chinese 是空腹 啊，对，哎，对，发音真的很准确啊，这个是这样的。那这什么意思？你还回答对一半。 哦， 它确实是以费功夫著称，就是说它叫是一种什么茶呢？叫精致茶，是比较精致的茶。那么小种红茶或者叫正山小种，这叫红茶鼻祖。甭说中国，世界红茶打头上就打正山小种来。 嗯， 说那么世界红茶，那对了，现在印度也产红茶。 对， 西兰也就斯里兰卡也 产。哦，这个我听您说过 啊， 这个我听您说过，就是引了正山小种到当地去种。 哎，正山小种是老品种， 嗯， 是老工艺，但这工艺什么特点呢？这工艺相对来讲原始，有老味儿，它原始。 嗯， 但现在为止呢，不是说原始不原始啊，是一种自成一种风格，人家就保留这风格，这就叫小种红茶工艺。功夫红茶工艺呢，比这个就是更晚出现。更进一步发展，更精细，更提高，应该是这么去讲。所以后来的这个红茶，比如说川红功夫也好，滇红功夫也好，都是叫功夫红茶，道理就在这儿。 那这些功夫真的是有多多少少的不同是吗？ 不一样。我给您举例啊，咱们就拿这个 今天讲白鳞功夫啊，这个鸿运白鳞，为什么叫鸿运白鳞呢？因为它有年份以后产生一种新的韵味啊，所以我叫它鸿运白鳞。它其实是白鳞功夫的品种和工艺。首先来讲这个红茶呢，就是四个工艺特征啊，就是四个工艺特征。先萎凋，萎凋以后揉捻，揉捻以后呢，这个发酵，发酵以后干燥，就是这四个工艺啊。先萎凋，萎凋是什么意思？咱们原来在节目里经常提到，老听众您是一定知道了。萎呢就是枯萎之萎，凋是凋谢之凋，所以一言以蔽之是让茶叶失水的一个过程。搁咱北京话说，让您蔫儿了，啊，让您抽抽了，啊，咱多形象这话说的啊，这怕一说人家说老说专业术语我们不懂啊，让您抽抽了啊。这个抽抽的过程呢分两部分，就物理抽抽和化学抽抽，哎，不一样。物理抽抽是简单失水，化学抽抽呢？就是内部产生了化学的变化，开始产生轻微的发酵和作香。那么在这个里边就讲到了，一个是时间，一个是工艺。时间要拖得长一点，一般情况下6到8个小时的萎凋，就是6到8个小时一直抽抽，还是这么一个工艺啊。那说这个怎么还有一个特征呢？一般情况下很多地方，尤其是山区，您知道您要不到这个茶区，你不了解这情况，茶区啊，你甭说做茶了，人住的地儿都没有，它都是山，它没有平地儿。所以这回我们去还在说，我们在镇上我们就说，我说这房子说实话都不敢住，真是把这山给切开一口，这房子就上去了啊，真是就上去了。下边打一个带挖一点进去的地方，水泥柱子下边往下一打， 哦， 完上面房子上去，就你没有一个平地，这就是山区的特征。那它跟咱们这个平原地带，河北啊、山东啊，包括河南的完全不同， 那肯定不一样。 它没有平地，房子都是建在这样山岭之上的，那你导致于什么结果呢？没有地方做茶呀。做茶里边最费地方的是什么环节？就是这萎凋，就是这抽抽。 对呀，因为它得都铺开了呀。 您讲的太对了，它得摊量，它得往大了铺，所以导致什么结果？导致有一些地方为了省地方，它这个萎凋它就在室内做。 哦， 在室内做那不就省点地儿吗？你道边上没有地儿，是不是？那没有说专门一长院做这个，它没有这个条件。这跟咱北方不一样，咱北方全是大平原，地儿大了去了，当地你就想找一块真是几十平米见方的地儿，平平整整，没有，很难找。所以这有一结果什么呢？如果你都用室内萎凋的话，你缺少一种阳光的帮助，最好还是就摊晾。摊晾时候有一个晒青的过程，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第一步它就有区别，时间上有区别，工艺上也有区别。那你说它有不有功夫啊？它当然是有功夫， 当然有。 这还没讲后边揉捻呢， 嗯， 这还没讲发酵呢，对不对？ 嗯嗯，好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茶呢，已经没有了啊。哎，这个我们呢今天也是一直都没说啊，正好多杰也没来，所以第一时段我压根儿都没说他茶的事儿啊。这个。非常难得这款茶，但是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我估计他那儿还会再有点， 嗯， 是吧？ 嗯嗯， 哎，而且呢，除了这款茶呢，下周的那单丛也非常不错。 我许给你们了是怎么着？ 不是单丛吗？咱们说了半天了 啊， 纸箱吗？ 啊， 是吗？ 是吧？ 啊，是会有。 反正下周二我不管啊， 啊， 他是不来了。他把我撂这儿了、嗯、 对啊，这个大家有什么样关于茶叶的问题 啊，茶叶问题、啊、 这个尽管发过来，其实前面已经积攒了不少了 啊。 咱们这样先进一条广告， 好， 回来之后呢咱也看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让多杰老师来解答一下。 没问题， 不光有多杰的问题、 啊、 还有博士的问题、 啊、哎呦，还有博士的， 有那几个字我都不认识。 哦哦，好，那一会儿让博士看看 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先来跟大家说一个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自己的事儿啊，这也是关于我们未来的一些同事的情况啊。 不知道谁能够这个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成为我们的同事呢？这个是主播新势力啊，经过了特别紧张的初赛和复赛，备受瞩目的。我怎么一读这我也紧张呢哈、啊，感觉跟考试似的。 就在明天下午 哦， 就在咱们单位的十层，他们进行 最后的登顶之战。 然后基本上跟原来一样分成几组，比如说像新闻组啊、综艺组啊、娱乐组啊，什么大概是这意思。其实真的替我们未来的有可能是我们的同事啊伙伴，真的是替他们，哎，有点小紧张。 哎啊，是这个，如果大家想要关注我们这一次的主播新势力的这个比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一下大赛的活动详情。要特别感谢北京舒理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说到这个广播啊，其实是一个特有魅力的职业， 嗯， 特神秘的职业， 嗯， 现在有视频直播什么的啊，大家也都特方便的能够看到我们，但是我觉得还是听声识人更有意思。比如说像路遥说了，一直听你们节目，但是没看过视频啊，从来没看过，所以他就听声音想象一下你们的样子。比如说像多杰，他觉得什么，个儿不高，白白的，小寸头，戴一黑边眼镜， 哎，靠谱， 你看我哪条靠谱？你指出来， 白白 白白、 啊，对，就这条靠谱， 靠谱吧？ 啊， 小寸头， 哎，是不是靠谱吧？ 啊，还行、啊， 侯博士， 咱们不能说百分之百对， 对对对对对， 靠谱， 啊、人家听着声音、 哎、 真厉害。 侯博士，瘦瘦高高的， 嗯， 挺阳光的， 哎，靠谱， 是是是， 靠谱。 哎、说我， 嗯， 又白又胖，大高个儿、 哎， 小分头， 靠谱。 小分头您都听得出来，我的天！ 哎，真的，你知道他厉，这人叫这个怎么称呼这同学？叫什么？ 路遥。 哎，真的，人家厉害厉害什么的，就我见过啊。这个说通过声音啊辨别体型的，我头一次知道通过声音辨别头型的啊。 发型，发型， 这是真厉害，这。 但是人家最后说的、 啊、 说的特对， 小分头， 真听着，我感觉很文静。说我 小分头， 哦， 感觉很文静、 啊，你看给他高兴了。 哎呦，说王老师 啊 啊，维哥是老北京胡同一少爷。 哎呀， 小寸头， 嗯， 喜欢穿懒汉鞋。 哎 哎，我这就是你们，我就听你们的声，觉得你们就应该是这样。 哎，还真是，人家现在不光是头型啊， 啊 鞋型都来的时候。你还真说对，他穿那鞋确实没鞋带啊，这 是 啊， 哎，舒服嘛，因为一蹬就能穿上。 哎，是是是 是是是， 特好， 靠谱， 来 靠 谱 靠 谱靠 谱， 来来，咱们也得问一下博士啊，博士、 啊， 刚才让你看了东岳庙的这个 啊牌楼， 在这个牌楼、啊，你正好给我们的听众 Ducky 也解释一下 啊啊，就是那 他说这个这几个字儿啥意思？ 至死代宗嘛， 嗯 啊，咱们小时候都学过杜甫一首诗嘛。啊，代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这不就是说东岳嘛、 嗯、 正好应对着这个东岳庙，就是祭祀代宗，就是祭祀这个东岳大神，这大概其就是这么个意思。 嗯， 没了 就完了，就可不就这意思吗？那还有什么意思啊？ 我还以为四个字得解释半天呢，我这是找问题呢、 啊、 他是这样、啊、他这个他那个最早传说不是是那个谁写的吗、 啊、 说严嵩写的 啊。 后来呢，咱们这个文物人员呢，给发现说不是，这字儿是下了，有点这意思，然、 嗯、 后有点六必居的意思。 嗯、 是，这个这可不嘛，这都是说他写的。 还豪年堂不是也他写的？ 哎，这风格很像。这个怎么说不是呢？人家后来发现了，人这个等修理的时候 啊， 在那边上那个砖缝里头 啊，有这个名字。 哎，没有名字 啊， 那个没进去一块砖。那砖上写着呢，这是万历年写的 啊，那这严嵩已经没了 啊，对，这是这个 抄家已经抄出上百张床了嘛， 哎，对对对了，所以他这个差 这个知识点，咱们下午聊 啊，对对对， 啊，咱再聊那个去 了啊，对对对， 好好好， 来那个叫《天海冰山录》吧，我记得是记录严嵩抄家那个 啊，行，可以了啊，可以了。 好，那小胖，你觉得这个回答已经 啊特别好， 他们两个人 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啊！反正我也没怎么注意听啊，有好多朋友这个问题来，我再整理一下大家的 整理整理。 哎，这个当然有抒发自己情感的。文姬起舞说了：“哎呦，真不容易，我抢着了啊！这还是在杨多杰出差回来晚的情况下啊，希望杨多杰每周二都迟到啊。” 嗯。 意思也就是让杨博士呢每周二都来啊。 啊 这个赵天说了，这人家正经问茶了，说我现在喝的是安吉白茶，喝了两三泡就没味儿了，是白茶全都这样吗？ 安吉白茶能喝两三泡不容易啊，很好了已经。您讲的安吉白茶我们说是绿茶啊，这个比如说溧阳白茶呀，安吉白茶呀，天目湖白茶呀，这路茶呢都是绿茶。它就是这个叶片，我说的是鲜叶的叶章呢发一种嫩黄色啊，发一种嫩黄色或者黄绿色，比一般的绿茶的叶章呢要白啊，呈白黄之状，所以我们就把它叫了白茶。它跟我们六大茶类中以工艺而划分的白茶是有差别的。那真正的白茶耐冲泡程度是很好的，就是所谓讲名副其实的白茶， 嗯， 那个是耐冲泡的啊，这点请您要注意，有差别。 这个招说了，他先问候了一下多杰，说哎呦辛苦了啊，想问一下，他说今天呢翻出了去年分享的那春香红，不知道这茶放这么长时间了行吗，或者说还能继续放吗？ 啊，首先来讲呢，谢谢您的问候啊，这跟大伙儿能聊会儿茶呢，这是我每周二应该说比较愉快的时刻啊，真是这样。再说您那春香红，让我勾起了去年的回忆。之前也有一位听众朋友在那个微博上跟我说春江红，我说那你一定是老听众，他说你看我有一春江红，我还有一高山翠溪， 嗯， 这一听就是老听众了啊。 这俩茶我都没听说过 啊，你看看，说明你是一个新同学这个应该说您的那个茶呢一年之后的口感，应该我不知道你之前喝没喝，我会有变化的，会好喝的，就是口感会变纯滑。春江红呢它本身是一种香型很高的红茶，是武夷红茶的底子，是武夷山红茶的底子，闽北的。那么一年之后我觉得它的香会入水，也就是说它的汤感会更好，您可以去试一试啊，可以存。一般情况下我给您普及一下，红茶乌龙茶它都是可以久存的，都是可以久存的，没有问题，只是风格会发生变化。 嗯， 说我打着本身是要高香茶买回来的，我这乌龙茶那回来怎么放十年不香了呀？那它凡是乌龙茶这种高香型的，那它的香会容易降解，降解成什么呢？融合到你水里的汤感，比如说醇呐、厚啊、甜呐，这会有。 好，浩杰也夸了啊，说哎呦，这两个知识面都很丰富的嘉宾一起上节目就是有意思，希望你们能保持常态。 哎，我跟你说，如果三阳开泰全来的话， 哎呦， 那才叫有意思。 那倒 是， 是 吧？ 那倒是， 嗯， 哎，那我们就可以省一个主持人了。真的，就帮他们放一下。哎，广告到了啊，别聊了， 好，开始聊。 哎， 我们就出去喝水去了 啊。嘿，你们渴吗？你们就喝水。 这不是有茶吗？ 啊，是。 还有沉默的鱼说了，这今天的茶呀没抢上，我问一问题吧，能不能跟我说说这松萝呢？ 什么？ 就是这么打的，松鼠的松 啊，松萝， 萝卜的 萝，松 萝。 哎，松萝是这样啊，松萝是安徽的休宁松萝。 嗯， 休宁松萝，这休宁县在哪儿呢？就在今儿黄山的边上。 啊， 就在黄山的边上。那刚才这个博士啊跟我讨论说这个六安茶这问题，其实都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这个安徽茶区。安徽茶区呢是应该讲是明清啊很重要的茶区， 是咱们北京的茶叶老字号，竟是这个安徽出来的。 安徽出来的，那么也出名茶。您比如说当时我觉得就是三分天下大概各占百分之就是三分之一吧，各占三分之一，就是安徽、江苏跟浙江，基本上这个当时明清的名茶，他们各占三分之一，都有自己比较特色的品种。江苏有碧螺春吧？ 嗯， 那您比如说这个浙江有龙井吧？ 对， 嗯 啊，可是到了安徽呢，就将咱们讲这松萝，松萝是好品种，在当年比毛峰可卖的贵， 嚯、 比毛峰卖的贵， 哦， 而且它呢早，明代就有。你为什么我说它早呢？你比如说咱们现在比较熟的太平猴魁。还有今天六安瓜片，这个呢都比较的晚，就是晚清左右才出现的品种，不是很早。 这样咱先聊到这儿， 好， 先要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最后一个时段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大家好，我是波猴样。 好，打起精神来。 我还行，他应该先说，你知道吗？ 好，年轻十岁来 啊。大家好，我是波猴样。 咱们这个年轻十岁不是幼稚十岁， 并不幼稚嘛， 不幼稚， 很有活力， 特别好，特别好， 很荡漾，很荡漾啊！来，今天呢，咱们聊的是一个主题，我们没从茶开始聊，我们先聊的是过去有一些好玩的东西， 对， 难得一见的景， 慢慢断档了， 没有了，然后慢慢呢，咱们聊到了茶，但是其实茶咱还没展开说呢， 没说呢， 对吧？刚刚回答了几个问题，这样咱先把大家的问题稍微的放一放，咱们用一点时间先来说说今天的咱们这个主题，原来特火的茶，现在不火了。 啊，是这样的，它这都是相对的，它就此消彼长的一个关系啊。我先聊几句啊，因为咱们一会儿再跟听众朋友说问题哈。是这样，您这个所谓火与不火都是相对而言，你火的时候别人不火。别人一火起来的时候，他一占据这个市场份额，好像就把你给挤压下去了。你比如说在北京市面上来讲吧，那最火的以前就是茉莉花茶，那占绝对之大宗啊。那天我们聊天还在说啊，那比如以前北京市茶叶总公司，北京市茶叶总公司一年调这个乌龙茶呢，可能也就是个十余斤。 一年 啊 没人喝 十余斤， 不懂喝。那咱们就问哪位朋友们是在80年代按月买乌龙茶喝的呀？ 这倒也是， 都是那时候好像能喝乌龙茶都是带过来的，不是买的， 朋友带 过来。 对，很少。那以前可能呢，到70-80年代的时候呢，更多的是一些比如说，老教授、名学者，人家比如说本身那个南方 福建人 习惯啊，人家好喝这个乌龙茶，人家呢给你登记。人登记等于人家的按量来进货，直接就卖给您。说这上门市是非常少见的，几乎没有。那主要就是卖这个花茶嘛。那到今天，当然你看到不是这现象了。那您说是不是它就往下走啊？ 其实也不是，现在应该就算 人口基数还大了呢， 对吧？ 对， 对 应该讲你现在讲对，叫百花齐放了。那么还有一部分朋友们呢，说我平时还插换着喝点这个茉莉花茶，但是呢。不管是听咱们节目也好，还是自己去学习也好啊，去了解也好，知道有中国茶类这么多，我们多去了解点别的，这多有意思啊！啊，那么开始尝试不同的茶叶品种，那从中我得到乐趣，这是一大类。还有一大类呢，就是今儿咱讲这个，比如说这白林，这白林就躺枪，此消彼长。这同样是这当地的一个户籍的，俩人同乡本土的，这白茶蹭楞一起来，把它给影响了。为什么没人做它了？不是这茶不好，是它不如白茶火爆。这火爆不火爆和水平的高低是没有什么巨大的关系的啊。我们这艺术家里边也有那火爆的，也有那个唱将级的，它有区别。像咱们现在我看一些综艺节目专请这个说不是完全一线的，唱功绝对是超一线的，人家这出来道理差不多。茶也是如此。您说现在最火的这茶，哦，它一定就是工艺最好的。这东西哪有最好与不好啊？那只要是考究的工艺，它都是好的。那说这怎么分呢？那就是说一个市场认知度高，曝光率高。那现在老有这个媒体去采访，采访工艺呀，采访传承人呐，啊，看看山山水水，拍个景色呀，都有。这二年，还有人去那儿做综艺，你他能不火吗？他就是火了。那人家这叫曝光率高。以前就是个别地区的人有品饮习惯的人知道饮白茶，今天不是了。今天应该说大江南北全国各地都知道喝白茶了，是不是好事？绝对是好事。你什么时候问我都这么说。但是这里边就会有一些波及和一些影响，比如说对这白林，那原材料就是这么多，福鼎的茶园就是这么多，虽然在扩种，但是那面积是很有限的，在一定范围之内的。 那么这些或者是做白茶或者是做红茶的就是一种取舍了，原料就是这么多。那好，现在白茶比较火吧，大家都去做白茶了，对红茶的供应量就偏少，就会偏少。 真的一说这我就想起来也是一个段子，那个就是这综艺啊什么的，那段子是儿子跟妈坐在餐桌吃饭，然后大家本来都在吃饭，突然妈特认真的说，我跟大家说啊，从今天开始谁都不许当着我的面说他一句坏话，谁说这些我就跟谁急，因为他在我心里是最重要的。儿子听完这以后又特感动，就说妈还是对我最好，所以儿子慢慢的把筷子放下，伸手准备摸他妈的手。这时候他妈说，哼，我看看谁敢再说胡歌坏话。 你看人家这时候比不了吧， 是比不了 啊， 是。您上过榜吗？ 上过榜 啊，琅琊榜啊。 来来来，那但是说到这茶，我倒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虽然是有一个此消彼长啊，但是会不会有这么一种现象，就是可能在全国对吧，他可能没有以前叫内响了，但是他在当地依然还是很火的，会这样吗？ 不会不会，这个茶叶的性质那就是往外销， 哦， 一般都是往外销。 您那意思就是经济作物，它的经济性就一定特别强。 啊，那肯定是这样的，对吧？ 哎，那能不能就换一种思路？就比如说，哎，大家现在这忠诚度怎么这么差呢？ 哦，那是因为啊，现在这个媒体的力量容易被影响嘛。 这就跟明星一样 啊，对 对吧？过去你像谭咏麟、张国荣 啊，对对对， 争了多少年啊，对吧？后来四大天王才慢慢起来，四大天王火了多少年啊？多少的那香港的颁奖啊，什么叱咤风云什么的，那个 战上 全都是他们，没别的了。但是你看现在，出一小鲜肉，啪啪啪，过了三四年， 我刚才就贼着你这块呢啊！四大天王之后啊，你就说不出来是谁了， 还真是 是吧？ 而且哎，这种迭代，你比如说，就应该就是昨天吧。美国的某颁奖典礼、 啊、对对 对吧，音乐的盛典、啊、然后很多很当红的这些歌手都参与了、比如说小胖很喜欢的梅梅啊什么的，这些都去了、因为梅梅一直在外头开演唱会，人家昨天也抽空回来参加这个，人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奖项、包括为了纪念那个杰克逊，把他妹妹也请来了。 哦， 那你想、现场有很多的大牌的歌手，那都一看，哦，他妹妹来， 是 因为影响了很多代的这些现在新生代的歌手， 是 走红毯的，哇、鼓掌，他觉得特好。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走红毯的有咱邻国的一个组合，咱就不说他的名字了，也走，瞬间尖叫声超过了珍妮·杰克逊，真的，我要是珍妮·杰克逊，当时就得崴脚，哎呦我去，这怎么回事儿？这个。而且人家在昨天参加完了那个颁奖的盛典之后，他的最新的单曲，我就说这个邻国的组合、最新的单曲也开始在那个 YouTube 上就开始可以点击了、你知道一天的点击量，那已经是人家这个视频网站历年他最高，哇、厉害了，真的。所以当时你这就是多杰刚才所谓说的迭代，对吧？就你不能说过去的不经典，但是确实一代一代的那推陈出新嘛，对，太快了，真是没法。 这个新火啊，它都是有个势头，这个势头啊是势不可挡，它就是有一种往上冲的力量。这个东西，咱们应该今天搁物理话说，这叫加速度。它这速度是一方面，它这加速度快呀、 是七十迈吗？ 加速度它是那 A 啊， 对， 听着是 沉默加速度 的这个 啊，沉默加速度是什么呀？ 是 一首歌。 沉默加速度是你的脚步 啊，真是厉害、 留寸头的这个他就是没有留分头的厉害、 是是是，我没他文景主要是。 来来来来来，那咱们最后吧，在回答问题之前，咱们说说这款茶的冲泡吧。 这个红玉白林的冲泡跟这个正常的红茶的冲泡方式是没有差别的，它是直挑红茶的一种，选料呢选的是清明前后的料，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现在不做呀？这都做白茶去了， 这现在都做白茶了，那就是问题。所以说是一种揉捻的这种直条红茶。那红茶的特点呢，三个字儿，浓强鲜，这是它一个基本的特征。所以它一定不是很淡的，你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我建议你开始泡的时候投茶量不要搁太大，150毫升的这个茶器的话，4到5克就足以了。我看很多朋友先大，我是认为你先小后大，先往少了搁，不能你加嘛，不可以再加嘛，对不对？你不然的话你泡的很苦很艳，那就很难收场，对吧？你又是4到5克，很多朋友说那不行，我这个是老喝茶的人了啊，我这口重，口重没关系，口重您再往上加一克或者加两克，这跟人家那个大师傅教做菜道理差不多。您别先搞一死咸死辣，对不对？咱就先淡淡的来，您说我们家人口重，再加一小勺盐，这得说，对不对？所以您听我的，150毫升4到5克的投茶量足矣，4到5克投茶量足矣。那么泡的时候呢，第一道浸泡不要超过30秒钟啊，随后再加就可以了。 那出汤够快的哈， 快呀快呀快，不用太慢。 好的， 它不像白茶。 说到口重了啊，咱们来看看老大的这个算不算口重啊？他说我要问一下专业人士啊，我一个月喝6两茶算多吗？ 月喝6两茶， 我觉得还好吧。 你看我这数学不好，月喝6两茶是300克，对吧？300克30天，1天喝10克， 有点多吧？ 不多， 不多吗？ 对，我觉得还好吧。 这才2道茶，一道茶5克，这不才2道茶吗？ 对呀、 啊，不多吧？ 就还好， 还是非常非常合理了啊。 合理啊，老大。小菜鸟哥哥说了，我有一桶98年的老丛水仙，保存的还挺好。这要是喝，我还用再备火吗？还有，如果要备火的话，我自己能备一备吗？ 啊，我就想问你呢，你自己能备一备吗？啊，你考虑这个问题考虑的很多呀。啊，一般情况下没有搁自己家里备火的，在咱北方，您只要不跑味儿、不反潮的话，理论上是不需要再备火的，是一次性到位的。啊，很多在南方存的久了，有反清的现象，那再说，一般情况下不会的。啊，没问题。98年老丛水仙，您这个应该，咱叫的这么准确的名字。是不是那个出口的包装啊？我不知道，应该像是。 也有在纠正我的啊。爱吃猫的鱼说了，不是沉默加速多，是寂寞加速多。 你呀、啊，就蒙我。 他可以沉默了，我觉得 啊，是， 这都是一个年代的。 那个爱吃猫的鱼啊，是吧？幸亏您纠正我，要不我得糊涂一辈子。 问多杰一个问题，这歌谁唱的？ 我这歌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这歌？ 寂寞加速度是你的脚步，是一个模特唱的。啊，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呀，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啊，咱不说音乐了，说点茶啊。铁杵成针说了，老几位，通天香的投茶量也要少一些吗？ 是，也要少一些。通天香其实就是姜花香啊，姜花香是它的茶树名称，通天香是后来给它定的商品名称。就像福鼎大白是茶树名称，那白毫银针是商品名称一样啊。那通天香呢，它为什么叫通天香啊？想必是香膏啊，是吧？香气非常的高昂，非常的冲口，所以叫冲天香。它的投茶量你也不宜太大，和正常单丛都是一样的啊，偏小偏小。 其实我倒是觉得过去火现在不火，可能此消彼长，这是一方面啊。我觉得另外呢也有其他的一些旁的原因，比如说第一呢，就是现在的物流的方便快捷啊，这个是一方面，不像过去，你说我哪知道福建最火的什么茶，要没有那边的朋友给我带，我喝不着，对吧？这是一个。然后再其次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现在生活水平真的是提高了，所以能够品尝到 啊更多的啊全国各地的好的茶叶。而且再其次，大家在生活品质上提高的时候，那你想品质要提高啊，所以一说了一年四季不可能老喝一款茶呀，对吧？到冬天适合喝什么茶，到秋天适合喝什么茶，它可能就慢慢的有区分了。然后有区分又有发现，哟，品种还挺多，那我就都尝尝吧，可能就哪个好喝哪个喜欢，慢慢慢慢的就形成此消彼长。 嗯，反正这就是一个就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啊。对 啊，茶呢是两者兼具，它本身是物质文明范畴的，但是它又兼具有这个精神文明的这个享受， 一样的， 是 不同的。 嗯，好，奇葩男总遇奇葩事儿说了，专家们你们能说说精粹里边到底都什么茶呀？他说的应该是高粹啊， 啊， 就是高粹里边到底都什么茶呀？这有标准吗？ 啊， 就比如说这能叫高碎，那碎不拉达的也不能叫高碎。 有标准， 嗯， 有标准。 什么标准？ 高碎是高等级的茉莉花茶的碎茶的简称，所以它的第一个标准就是高等级。 哦， 高等级。我给你举最简单的例子，咱们以前都喝这精华， 嗯， 精华就分号 啊。 精华分一到十号啊。 啊，对，这我 啊，这对啊，它得是够号的那个。那 还能是高碎？ 对了对了，它不是一般的高碎。高沫和茶土这是有区别的。 那当然茶土就更别说 了。对了，它就 这个茉莉花茶高等级的不都是七印一提的工艺吗？ 那一般不是，很多不到这个级别、 啊、不到啊，它到这个级别做的足满的， 哎，比较好 啊、 哦、茶经选的也好的、哦、那你茶经又选春茶的又选夏茶的、 嗯、 它差别还是很大的啊。那都会得高碎啊，喝高碎的人一定不是因为喝不起平时的茶，他就要这口感。原来我就说过这问题，喝高碎并不是说哟这人困难喝都喝了茶叶沫子了，不是这道理。它是咱北京人喝茶的一种随意与自如。 嗯， 你知道那高碎哪儿那么多高碎啊？ 那得是多少好茶最后才剩下这么一丢。 对呀、啊、那你要都是这个你茶叶店受不了受不了啊。所以说这您得在茶叶店，首先来讲在当年啊你得有面儿。或者说现在说有路子， 嗯， 人家给你留这茶、 嗯、是是是， 这不是老有四百斤跟那搁着高碎，您去哪想买多少买多少、 嗯、没错， 到今儿也不是这道理吧。 没错没错， 那您得把这先想明白。 没错， 所以不是说哟他喝的茶还沫子不懂，不是、 哎、 他喝茶口味重，他就要这种饱满度，一般的茶满足不了他口感上的需求了，他就要喝这高碎，他是打这角度出发的。 对， 所以咱北京人喝茶什么呢，从心出发，从口感出发，不打面子上出发。 对， 哎，这有这么一特点。 就小时候啊，我爱吃那个猪尾巴， 嗯 啊，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是卖肉的呀，都是肉铺，一个一个一个的，不像现在，我全是大厂、嗯、啊，一说是哪儿的，什么华润的呀，什么哪儿的哪儿的啊，不是这个，原来都是一家一家的，你一进那个整个菜市场，哗，十个人。其中呢有一个呢是我妈妈的学生， 嗯， 哎，就跟我妈特熟，老问说老师您那个爱吃点什么，我给您留着。我妈就说我儿子爱吃那个猪尾巴。好嘞，我给你攒一个月的。一个月过去之后，一盆猪尾巴。 啊，你这是跟肉联厂有路子吗？这就是 有面有面、 啊、 我妈说一句，孩子要不了这么多尾巴，他吃不了，就他一个人吃。我在旁边看着，哇，好多猪尾巴呀！ 啊， 哎呦，那真的，那时候正好赶上放暑假之前，我妈说我们拿半盆就行了，那盆也没多大啊，嗯、但是真满满一盆，拿了半盆回去全给我卤了。哦呦，那 哇，那这那你肯定那一个暑假皮肤越来越细腻， 那当然了， 不是那暑假酒量见长， 我健力宝下的可快了、 啊、是是，又回到健力宝的话题了。 胡杨特别逗啊，刚刚我不是唱完那歌，我说那是一模特唱的、 嗯， 我哥说啊，我就进广告了嘛。胡杨说，哼，梅子一定以为是速度七十迈。 也没什么错啊。 有区别吗？ 这什么？ 这两首歌， 你看、 啊、这是两首歌。 那速度七十迈谁唱的？ 速度七十迈， 速度七十迈是一个偶像组合唱的。 哎，我刚才第一反应就这个， 你看 是不是？ 咱俩是一代人。 是是是、 哎、他们俩是一代人 啊。有道理有道理， 我是什么都没听懂。 来，袋鼠说了，多宝宝，现在金骏眉市场价多少是真的呀？就是我在网上吧， 你看有上一千的，也有一千不到的，这到底怎么买呢？ 金骏眉是这样，是高档红茶的代表，又是比较火爆的红茶。如果您真买这种大品牌的话，我理论上告诉您得大几千块钱一斤，起码得几千块吧，咱都甭说大几千了，现在说现在降点价，几千块一斤很正常。那平时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它有金骏眉工艺的特征，又不到那正产区，又不是那大品牌，这个情况下呢，它大概能到这么千十块钱一斤左右吧，也不会太便宜，因为它纯鸭头制作嘛，所以这点请您注意。我给您的建议是呢，避开这些很纷杂的很火爆的品种，咱们尝试点呢不那么火爆的，或者说不那么被炒起来的品种啊，可能您挑选的难度还能降低点。不输给这个，我给你举例子，川红当年出一款茶，你给好多那个咱们那领导们喝，都以为是金骏眉呢，细啊，做的很细，其实川红的品种。 其实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啊，我觉得特好，就是过去特别火，现在不火了。我们也聊了很多文化层面的东西。最后咱们用志刚的微信作为今天的结束，我觉得特有意思。他说，说一旁的啊，昨天呢咱们微信推了，说那个西四的二友居的包子回来了，又回来了。 不是就是在超市那儿， 超市里头 说的吗？ 哎，然后说我是70后，对于我来讲非常的兴奋啊！昨天下班第一时间我就去了，结果服务员说了，早上八点您过来排队啊，才有可能买得上，每人限购半斤。然后说这个，我虽然没买着，但是啊，西四包子铺是他儿时的记忆，相信像我哥呀、啊，像博士啊，小时候就应该经常去。 是的，是的。 哎，想吃上这口，现在还真不容易。 是的，是的 啊，但是能回来，这种感觉就不一样。 是的， 就跟我们一开始说那蚂蚁，真的没见过，包括我哥都没见过， 没见过， 只是在书上见过。现在要谁能在春晚上来一场，这蚂蚁厉害了， 真的 是。 你想，就包括像拉洋片。 啊，拉洋片 啊！现在有很多人，比如庙会的时候，都很少能见到拉洋片了。 嗯， 就是你知道拉洋片真的是干什么的？ 不知道。 就拉洋片，你觉得带一个，也别说带一个吧，就其实就跟放幻灯片似的。 嗯， 哎，比如说《西游记》啊，或者什么，他那儿啪放幻灯片，你跟那儿趴那儿看。但是呢，他在放幻灯片的同时，他在边上给你说这个故事。 哦， 就跟说书的似的， 演唱， 哎， 画 外音，其实挺好玩的， 挺好玩的。 现在很少了， 是，现在都去电影院了， 哎， 都挤地，能喷雾喷水的了， 对对对， 是吧？ 是这样， 哎，这个， 二友居那个我尝了一下， 好吗？ 可圈可点， 可圈可点。 哦， 那个皮儿还是那种透油的那种皮儿， 是 啊，但是葱稍微多一点。但是我觉得还是不错， 是吗？ 他一发照片，当时我就快崩盘了。哦，我天哪！ 对对对， 我说你怎么不知道帮我打包点儿？ 哎呦，好吧啊，希望咱们过去的那些老味道，都还能慢慢的再回来，啊，能够多多的坚持吧。好嘞，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感谢。尤其要感谢薄荷酱啊，今天一下午的 被你们扣了一下午， 谢谢，感谢感谢感谢 啊！ 但是聊得也很开心， 对对对对对， 是吧？以后常来啊 啊！ 哎，人家都说了，真的挺好的，挺好的啊！也要感谢多宝宝， 哎， 风尘仆仆的还来赶着上节目 啊，跟大伙聊茶最高兴。 对，以后记着千万不能迟到了啊！ 他还是说我， 记着回去查行李啊！ 好的好的，行李还没回来呢，关键是 对，下周是单从哈 啊啊啊，不是。 下周是什么？咱们下周二再说了。 好的，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见喽。 那么那么的，那么需要你，就像那蚂蚱亲吻玉米，有你的消息，我赶快飞过去。守在你身旁，我小心翼翼。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无趣，需要一些兴奋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虽然只有喜欢你，